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东三环三元桥到双井桥由北向南，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由东向西，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Yo yo， 欢迎来到娱乐最王牌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过年好， 新年快乐。 对，现在就逢人都给打个招呼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模式呢还是在持续当中啊。 对， 能见谁呢？第一句话可能像以前吃了吗？您的哎，你好你好，现在哎，上午好下午好，现在都赶上说过年好。 嗯，当然呢，现在我们在这个过年期间，也是今天上班的第二天。 是， 嗯，很多朋友可能这个周末还要即将借假上班。 对，然后大家见面还有一件事情要评价一下对方的脸型。哎呦，瘦了，嗯，胖了。 小圆脸儿， 你怎么能瘦了呢？什么情况？为什么我们都胖了，只有你瘦了？啊，你这年是怎么过的？ 所以这个时候最讨厌那种体质比较好的人，就是怎么吃都不胖。 而我现在干脆就走路都得这个侧着脸啊，也不要评价我。或者说呢，其实在年后啊，在这几天工作日的时候呢，大家难免都会呈现出一种这个流量演员的表演状态。 嗯 啊，对，我其实自己也有这种感觉。 怎么？ 经常在别人看我的时候，或者我自己在照镜子的时候，我也常常会派生出那三个问题来。 啊，是那个？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到底要干什么？ 对，就是过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没有这个各种这自拍神器，已经无法加持这张脸了。 好吧，再拜个年，给大家狗年一切都好啊。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给大家拜年了啊！如果你们也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微信先找到我们啊。 首先搜索白洁 FM， 杨春白水的白，人杰地灵的杰，让我们大摇大摆迎春来吧！ 有请大伟。 特别喜庆，他老出这样的歌。 果然是大张伟的风格。 花儿乐队那时候就洗刷刷、大喜咒什么的，挺开心。当然他自己唱也一样啊，有这个大摇大摆迎春来， 特别适合这个春节的气氛。 对，再一次拜年了。之前还有倍儿爽是吧？还有好多好多类似的歌，阿丽丽阿丽丽， 没有他的哈， 没有没有。人间什么精品、 哦、对对对 什么起来嗨，对不 对, 对, 对, 对 啊？ 对那个 remix 的歌曲。 所以后来我就想怎么来去总结这个大张伟的他的曲风呢？我觉得他现在走的这个路线就是比较喜剧朋克，对不对？ 有道理。 好吧，年过得差不多了，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春节是在哪儿过的年，或者此时此刻多少朋友跟我们一样，还在这已经到了工作状态当中，已经开工了。 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还在家里面，或者说还在游玩的路上。 对，或者是还在这个三亚什么的，还没回来。什么的啊，春节假期旅游过年，其实现在是一个新的时尚嘛。就有数据统计说呢，今年春节全国一共接待了游客呢有3.86亿人次，您瞧瞧这么多人啊都出去玩去了。 比如说呢、去这个冰雪游，就看什么冰灯啊之类的、还有乡村游，成为这个春节的旅游热门。 你看我就没有选择这个冰雪游啊，我选的是冰箱游。冰箱往里一钻，这年算过了是吧？哎呦，这杭州西湖边有一家饭馆呢，就仅仅是大年初二这么一天，你知道，就是杭州名菜叫西湖醋鱼，就卖出去1400条， 这么多， 对，这么多醋。 说到这个南极游、其实可能这两年也成为热门的话题了，而且呢，很多中国游客成为他们的新宠。据说啊，有人14天花费了8万元， 差不多呢， 就为了体验一把世界尽头的浪漫， 看个什么极光什么的啊。我不知道大家的春节是在哪儿过的，如果你们现在有时间跟我们互动，欢迎找到白杰 FM， 咱们一起聊聊。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这歌我们节目里推荐过2次了，今天我觉得也很适合啊，就是至少现在车也没那么多的时候，下班呢也没那么心烦啊， 摇摆一下， 开心点。 在这普 通的一天，我穿着普通的鞋，穿普通的走在这普通的街，掏出普通的耳机，找点普通的感觉，来一首我最爱的普通音乐。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摇，旁边普通的路人在普通的桥，我普通的灵魂在普通的出场，在普通的动词大词之中普通燃烧。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摇，我普通的心在普通普通的跳，有普通的热情在普通的尖叫，在普通的动词大词之中冲上云霄。在这普通的一天，我穿着普通的鞋，很普通的走在这普通的街，掏出普通的耳机，找点普通的感觉，来一首我最爱的普通音乐。在这普通的一天，世界随着我旋转，就让我普通的开启单曲循环，跟着普通的节奏，身体普通的抖动，这普通的一切都变得普通。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摇，旁边普通的路人在普通的桥，我普通的灵魂在普通的出场，在普通的动词大词之中普通燃烧。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摇，我普通的心在普通普通的跳，有普通的热情在普通的尖叫，在普通的动词大词之中 Disco， 史丽春的现场 live 版。 王牌推荐， 反正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此时心里也不太好受。本来呢想说，哎呀，周五了，哎，又有一个假期。你想，哎，明儿还得接着上班，一个要加班的星期六，其实对于很多有假期后遗症的朋友来说呢，可能心理上还不太能接受吧。 对，啊，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周末有哪些不错的演出， 是调剂调剂，对吧？ 对，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孟京辉的戏剧作品叫做我爱 XXX， 别这么读好吗， 叉叉叉嘛， 我爱某某某就好了。 北京站呢今天晚上开始在蜂巢剧场上演。 嗯， 其实这部话剧号称是中国第一部反情节戏剧。 对，就是因为它这个当时我们讲就是叫先锋戏剧嘛，就是那个时候孟京辉在做先锋戏剧的时候，一个很标志性的表演的方式就是像这种没有什么情节，可能也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剧烈的戏剧的冲突，它是就是一些人很情感宣泄式的在舞台上表现。但是呢反过来说，在舞台上他们去进行这样的表演的时候，会是让你的心跟着演员的去互动，你可能会被他带入，或者说呢你被他的思想被他的观点植入， 会有很大的冲击力。 对 对， 比方说我爱某某某啊，这个话剧当中他可能有些经典的台词，我爱你什么，于是我爱光什么什么，于是就有了你，我爱你的头发，我爱你的鼻子，我爱你的眼睛，然后把身体器官全都说一遍啊，我就不往下读了啊，不往下背了。反正呢基本上就是一些词语嫁接，然后呢词语繁殖这种语言结构的方式，然后呢去加上很纯粹的那种身体的那种肢体语言去表现。 还有一部话剧呢叫做我爱桃花，今天晚上也会在仁义实验剧场上演。其实这部话剧是由著名的编剧邹静之创作的。它是通过这种戏中戏的方式来呈现， 对， 探讨的是很有意思，是古代和现代对于爱情的定义。 对，我觉得这两个戏剧其实都还挺值得推荐给大家的。所以你们可以挑选一下，用观看演出的方式啊，坐在文艺最前排来缓解自己的假期后遗症。当然音乐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比如说接下来在这个星期五的傍晚时分，我就为你们推荐了这首来自于 Lobega 带来的 My Day。 哎，就特别有节奏，我会想到那个啊，雷总那个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Bye. Hello, how you doing, man? My name is Mr. Vega. I'm still the brilliant guy. My only 10 years later, can you wait a little longer? My message getting stronger. I wonder if you are going under. Tick tock, tick tock, time is running up. Tick tock, tick tock, just watch your clock.Tick tock, tick tock, life is too short, life is too short. Every day is my, my, my, my day. Life is just a holiday. From Saturday to Friday. Every day is my, my, my, my, my day. Every day is my, my, my, my day. As if it is your la, la, la, la, last day. From Saturday to Friday. Every day is my, my, my, my, my day. Come on, everybody. Life is like a booster. You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greet it like a rooster. Good days, bad days will be on the way. It really doesn't matter as long as you do play. Tick tock, tick tock, time's running up. Tick tock, tick tock, just watch your clock. Tick tock, tick tock, life is too short. Life is too short.Every day is my, my, my, my day. Life is like a holiday. From Saturday to Friday. Every day is my, my, my, my, my day. Every day is my, my, my, my day. As if it is your la, la, la, la, last day. From Saturday to Friday. Every day is my, my, my, my, my day. Every day is my, my, my, my day. Life is like a holiday. From Saturday to Friday. Every day is my, my, my, my, my day. Every day is my, my, my, my day. As to finish your la, la, la, la, last day. From Saturday to Friday, every day has got to be my day.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统统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继续给各位拜年了，狗年快乐啊！ 新年好。 嗯，然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们已经开工了啊，但是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些演出，比如说比利时根特巴洛克乐团的音乐会，这个星期天会在国家大剧院来上演。 嗯。 其实西方的这个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呢，无论是器乐乐器的这个材质，还是这个音乐的风格，其实都和现在有很大的差别。 对，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其实就是一场复原西方巴洛克古乐的音乐会。 嗯， 可以让大家体会到那种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你会听到什么样的音乐， 对， 来过一把穿越的瘾。 是，如果去看这个演出，可以自己稍微也捯饬捯饬，可以讲究点，穿个什么燕尾服， 复古一点。 哎，对，可以啊。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是一个美术作品展，我们也推荐一下吧。 嗯，炎黄艺术馆馆藏民间艺术的作品展在本月26号即将结束展览了。那在这次的展览当中呢，展现的其实是很多民间的年画呀，还有剪纸、布艺、皮影等等美术手工艺作品，表现出了很多多姿多彩、非常接地气儿的生活。 嗯，好吧。推荐了一些演出啊展览，大家自己去看。而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在刚刚过去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面两个人再一次来演唱的歌曲《岁月》， 来自王菲和那英。 千山万水相知的一瞬，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 不问扬起过多少烟尘，不忘内心一直追求的安顿，不管走过多远的旅程，我为你留着一盏灯，让你心境永远不会尽黄昏。 我心中不会有黄昏，有你在永远相处着的清晨。 云很大，人心沉， 人心沉， 浮浮沉沉。复杂的剧本，

什么点头，我不懂，连我都不懂我。如果说的太少，爱的太多，有谁能够懂我？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最痛是当时微笑送你走，等到你转身后，眼泪也不敢流，只怕你偶然还会 萧敬腾，这个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爱哥。 我说好了疼一下大家哈、啊，我说这个，哎，疼一下大家，就是掐大家一下，哎，不是这意思啊，就是你们在过年的时候啊，发了很多红包， 嗯， 然后给了别人很多压岁钱啊什么的， 心很疼啊。 对，有人说赔了一块，你看你赔了一块，待会儿我们帮你补上， 嗯， 麻烦你把一块钱的二维码截图发来，我们让爱科把这一块钱啊，我来发这一块， 猛猛赔呀。 对，米修说发了5500，收了零， 这个就算了哈。 我还没说什么呢， 自动屏蔽一下， 没假装没看到是吧、 嗯、 反正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呢都可以跟我们提，但是至于能不能实现呢，这个就不太好说了啊。 刚刚看到一个特别喜庆的照片、 嗯、 是程程发来的一张照片，是他们家狗狗的，而且他的头像是一张微笑天使，看的人心情大好。 哎，你们可以把自己的心情感受通过微信告诉我们，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 我们刚才其实在听歌的时候呢，一直就听到旁边的这个女生在一直在说吃的事情。 对， 说哎呀我想吃火锅啦，一会儿说这个啦，一会儿说那个，不由自主的看着我们稿件当中的那个美食就念起来了。 对，就比如说、啊、我们昨天其实在节目当中说到那个时间三了嘛。 对， 然后昨天在说时间三的时候，其实它的评分是在6.3分、 嗯、 今天就已经到了5.7分。 不是因为我们节目吧？ 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就是不知道一夜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是大家组团玩，大家来找茬嘛。就是我们其实挺心疼制作团队的，但是其实如果不是珠玉在前的话呢，如果单独把它作为一个纪录片的作品，其实也没有那么糟了。 对、啊、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是冲动性的打分。 嗯，也有人分析说临阵换帅啊，恐怕这个时间三的品质波动最大原因之一了。 对， 这个总导演陈小青去年因为离职的原因啊，可能就会给大家带来一种心理的波动。 对，因为他联手了互联网的视频的这个平台，打造了新的一个美食纪录片，叫《风味人间》，预计是春夏之交，今年就要上线，所以有点倒擂台的意思哈。 你说不管怎么说，做美食纪录片，归根究底要有一颗爱吃和好吃的心。 不敢相信我在这里，我终于要遇见你，虽然你不认识我的脸，但是真爱注定会相见。

心中的你，是爱的你，今生不可不能没有。 其实我们无数次的盼望过他能够出现在比如说某个节目，比如说像歌手这样的舞台上，但是他不会，因为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已经不是歌手那么简单了。对啊， 对，他的地位无法撼动了。 对，自己好像表示不会来。好吧，张学友，我只想一生跟你走。而接下来我们要跟着艾柯走一走，听听看他最近又发现了什么。 来，吃货们走起来 啊！并且还要留一道题目作为白给100块的预热题。记者，我们的奖金现在已经到了 800块。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柯。过年期间啊，我们都会走亲访友，很多人可能会以为在北京只有带着金八件才算打开拜年的最佳方式，其实不然。京城的糕点分为满汉两类，满式叫饽饽，汉式叫点心。饽饽是满清入关以后融入到京城满汉吃食当中的，而汉式点心的概念则更加的宽泛，包括京式、广式、苏式等等。饽饽这个称呼啊，其实也是满人统治之后延续下来的一种叫法。在北京位于西城区护国寺上大街有家铺子，是一家专注做老式糕点的点心铺。创始人王锡富先生，他的外祖父是清宫御厨，所以这里传承了御膳房制作点心的工艺。掀开门帘儿进到店里，环境会给你带来一些小的惊喜。印花的小地砖，老式留声机，宫灯，还有罗汉榻，板凳还搭配着镶黄垫子，满满的宫廷范儿。餐厅不大，桌椅大小不一，所以呢空位不多。在这儿啊，玫瑰酥之类的点心出现的频率很高，但是呢，如果你对玫瑰味道无感的话，还可以尝试另外一种口味，叫做奶酪谷子冰，口感有点像酸奶，带一点发酵的酒味儿。好啦，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让下班路上的你味蕾不会感到寂寞啦。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刚才说京城的糕点分为满汉两类，他们的叫法不同，满式叫点心，汉式叫饽饽吗？ Passing by in Candy Street, I dreamed I was your sweetie. A sugar doll is what I wish to beSo you'd see me, I'd turn you on. Oh, you'd be my boogeyman, my sugar lamb, my Christmas cake, my cube of ice on lemongrass. We wouldn't see the time would pass, but again the salty rain and all those gray clouds in my brain. I guess I'm just the queen of pain. I'm just the queen of pain. So bye bye sugar lamb, bye bye honey pie, bye bye boogeyman, misty kingdoms call me againNot your toy, so bye bye, funny boy. Bye bye, boogeyman. Misty kingdoms call me again. And passing by an Irish coffee, I dreamed I was your favorite cocktail. Your margarita, your bloody Mary. I cast a spell along your trail.You'd be my blue lagoon, my tequila sunrise, my cup of dreams under the moon, my champagne in paradise, or sugar doll and queen of pain. 很想说现在可能没有正式大部分的朋友们还没有开工，所以人不会特别多，没有想到 抛了一个问题，并且告诉大家啊，这儿有800奖金啊！突然一下，好多人开始冒泡了。你要把题再提一遍，好不好？ 对，我们伴随这首歌曲的时候，调试一下大家的这个口感。再提一遍这个问题：京城的糕点分为满汉两类，他们的叫法有所不同。满是叫点心，汉是叫饽饽吗？ 是吗？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加你的手机号到我们的白界 FM， 看看今天我们会连线谁。啾啾啾， 恰恰恰。我在回家的路上，全家团圆过大年。 我在去庙会的路上，欢欢喜喜过新年。 我正在工作岗位上，接听出险报案电话。 我正在救援拖车上，随时待命为人民服务。 人保直销车险，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365天全年无休。拖车、搭电、更换轮胎，需要帮助请拨打人保财险客服专线95518。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烟熏，剩下的只是回忆。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还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尽管你我是陌生人，是过路人，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心跳，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好像是一场伤你，世界知道为何我们相遇，难道是缘分，难道是天意、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 我的歌声里，当年就是大街小巷都在播，电台也在播，很多人都觉得听一遍听一遍也不会觉得腻的一首歌，当然也直接造就了劝婷的成功地位哈。后来我们也看到，在放歌的时候看到我朋友发来微信，特别可爱的 JK 说，自我怀疑中满是点心，汉是饽饽，汉是点心，满是饽饽， 已经搞混了。 对，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稍后在下一段的连线当中会来公布哈。 是或者不是呢，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街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有 be better in every part of me. I'm trying to be no Barnaby, I'm going in my artistry. Got my hands tied and learning to juggle. Shout out to all the citizens learning to struggle in the troubles and the mundane. Like I'm in a scuffle, the rubble and tussles and fights that got me in a bubble of noise. White and gray, every color and shine. Got me going a little crazy in the peace of my mind. I just want peace of mind, a few moments of time to calm mind, to find rest, a rejuvenating time. Maybe I just gotta say no. For a moment, let me break it down and move slow. I know when all things life will bring, my soul got me wanting all the simple things. Driving on a beautiful day, the scenery, giving some love to a loved one, coming home, reading a book and learning new things.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马甸桥到德胜门桥，西四环外环北向南方向岳各庄桥到科峰桥以上路段行驶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三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三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出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So you try, you hope they'll see. If all this brand new day you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the same old street, you will see what you deserve. Let's go, 我手轻管理，我的手没了过去，告诉人生的结局非常的戏剧。塞翁降低苦愁满地，在无价的世界里，谁与谁来为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红沙里用 race the wind will ride along. You're perfect when you're who you are. 这世界有颜色，有些人没感觉，越过了今天，越过别人的霜雪，那故事在穿越，而我也在分野，一行行中了诀，明月而自觉。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爱不恋真实的一切。 来看看今天朋友试一下能不能成功，我们从我们这里拿走800现金红包啊，也谢谢在等着红灯的时候啊，包括堵在路上的朋友，也抽空跟我发来微信的朋友，包括像红红是吧哈， 给我发来一张非常好看的照片啊， 是的，长安街的街景。还有秋慧说下班的路上不堵车，这点已经到家了，为了你们的电话还在车上听广播，但是非常抱歉刚刚看到你这条微信， 对， 我们选择的是其他的朋友，不过你的名字已经被我们记住了，看看今天是谁来挑战，白给100块。Hello， 你好 ，Hello， 哎， hey, 你好， 你好， 嗨，爱哥， 嗨嗨嗨，怎么称呼你？怎么称呼你？ 我姓谭， 小谭 ，Steven Tan， 对 ，Steven 哈 ，Steven，Steven Tan， 之前有没有连线过？ 没有连线过， 对，但是我好像，我记忆当中好像你跟我们互动过，就之前你有发过其他的内容。 对，一直我基本上。经常发，就是， 但是从来没有被 感慨，对， 发现感慨， 对， 有的时候我们主播私房歌的时候会看到他的留言， 对，因为他， 啊，对，比如说爱听老歌什么的， 对，因为头像特别有感觉，是一个好像是在露营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是吧？ 对对对，其实这张照片也不是我拍的， 啊，行了，没关系，我们就不问给你拍的 特别好， 对，很有意境嘛，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我不知道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哈，但是我觉得你内心是一个感情很充沛的人，而且你对他音乐是有感悟的，嗯，不知道今天 Steven 他在这个我们答题方面的能力又如何。进入今天的白给100块。 好嘞， 正问正答五道题已经准备好了，看看你能闯到第几关。第一题请听题，请问雨水之后的 正问正答还是正问反答？ 正问正答，不要反着答，只要正确的正答就行了，好吗？ 正答就行是吧？ 对，不用反着答啊。 好， 想清楚，你的答题时间最多的时间是2秒钟，好吗？ 哦，好 ，OK。 请问，雨水之后的节气是惊蛰吗？是吗？ 不好意思，没听清。 24节气当中，雨水之后的节气是惊蛰吗？ 是。 答对了。没毛病啊。 嗯，第二条快点了，请听题，在民间的传说当中，灶王爷春节后返回人间的日子是大年初五吗？ 是吗？三、二、一。 不是。 答对了，那是哪天啊？应该是 初六，初七，初六，你答对了 ， 你看初六就出来了。 这道题很容易产生误解，因为有破五一说。 对，其实应该是初四啊。 对， 你就往前推一推，你还往后推了是吧？这迎灶王爷这事儿，咱们不能拖延啊！初四，别记错了。好了，现在已经是答到了第二题，今天备选的朋友叫做。Sherry， 欢迎你明天继续参与。本来你是备选，但是因为我们前面的这位朋友小谭他已经答对了2题，所以他继续前进了，所以很抱歉。来，第三题，咱北京人喜欢吃涮羊肉，这个涮羊肉啊是起源于唐朝吗？是吗？ 不是。 这题是蒙的吧？ 是蒙的吗？ 起源于。都来事儿吧， 什么？哎，你别打广告啊！哎哎，虽然是老字号，什么叫 都来事儿的？ 怎么起源于东来顺？你别把店名都说出来了哈！起源于哪个朝代？没问题，起源于哪一家火锅店？ 起源于元朝。 对，元朝的时候、啊。 元朝啊，对对对 对， 蒙古， 对对对， 涮羊肉 好。自己还在那联系有逻辑、嗯。行了，三题答对，你可以选选是拿走1/400块，还是继续前进。 400块了， 姐姐。现在我们 800块， 你是多久没听我节目了？我们现在攒到800了，你现在可以拿到400。 刚上班嘛， 嗯，你可以选择放弃， 就再来一题吧。 好，就喜欢你这样的勇士。 这一题送分题啊，请听题：春节期间喝鸡汤，如果鸡汤上飘着一层油，是会让汤凉得更快吗？ 是吗？ 是汤什么？ 是会让汤凉得更快吗？如果鸡汤上飘着一层油，是会让汤凉得更快吗？三二一，请答。 对对对对对， 是是吧？错了。 就可一看就是在家不煲什么鸡汤之类的， 对， 不下厨， 嗯， 就是有那个鸡汤上如果一旦飘油的话，就是保温的作用， 啊、对。 啊，行 ，OK 啊，这个它可以保温，不能让它凉得更快啊。这个其实有一个小陷阱。 很高兴， 对，我们也很开心啊。虽然没有拿走一分钱，啊，至少在这八百里面没有拿走，但是我们有额外的小红包是送给你的。 对， 嗯，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先公布一下我们今天预热题的答案吧。 来，我们说到的这个有关于这个点心的事儿啊， 嗯， 对， 最终你的答案是。 汉式应该叫点心， 对， 然后满式应该叫饽饽， 没错啦， 对吧？ 对对对，答对了，谢谢你，谢谢小谭参与， 好，谢谢谢谢， 九块九毛九的二维码的截图，别忘了稍后发送过来，好吗？ 好嘞，好嘞， 好，再见了，拜拜。勇气可嘉，其实我都忍不住想再给他一次机会了。 是， 但是我们的答题的规则错了就是错了，一分拿不走。 是的， 奖金继续累计。 900块了吗？ 对，到下周一的时候我们发900。Turn around because all my life I've been waiting for, I've been praying for the people to say that we don't wanna fight no war, nothing no more, and our children will pray. One day， 到下周一奖金到900了。今天的 Steven 他其实表现得很棒，他是选择了有勇气的前进，虽然没有能够赢走800的现金，但是我们要给他鼓鼓掌啊， 爷们儿， 对，真的要赞赞一下啊。 还有朋友说， 你看你对我这个梗没有反应，证明你没有看春晚。 对，谢谢你。 其实那个节目吧，我对就是看的我还是觉得挺啊欢脱的， 赞赞。 好了，我们留个题给大家，来，还有两个小红包发给大家哈。 好， 也是有45秒的限定答题的时间，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当中选择两位，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就好了。 请听题：古代皇帝都有一个庙号，你比如说唐太宗、汉高祖、宋神宗等等等等。请问啊，清朝的康熙皇帝的庙号是叫清高宗吗？ 是吗？是或不是？告诉我们。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王牌关注。 嗯，大家在答题，我们其实刚才已经发现发了很快答案过来的朋友了， 嗯， 待会我们来挑选一下。然后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内容其实是昨天晚上已经其实有很久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了，就是 FLR 就是飞儿乐团啊，飞儿乐队或者叫主唱就是飞啊，詹雯婷，他其实突然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上面发表了动态，自曝是被踢出了 FLR 啊。 啊，不但不知道说团体有新的计划，甚至呢还在没有得到通知的这个情况下就被移除了 FL 乐队粉丝专业管理员的资格。 对，他在动态当中表示说，祝福陈建宁和阿庆两位团员能够创作出更优秀的一些作品。所以看到不少粉丝表达不舍，他还在留言区安慰大家说，没有关系，虽然我已经是局外人了，对吧，但是过去呢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努力的成果我都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 对， 这是我爱菲儿的最好方式。 其实女主唱这个举动呢，今天凌晨也得到了成员阿庆的回复。阿庆其实会有一个解释嘛，他就说前两天呢在粉丝专页发布了新曲制作中一文，一开始就是想卖个关子啊，就是分享一下新的作品，没有想太多就直接发文了，就是造成大家的误会其实是自己的错。 嗯， 对于说比如说飞啊，女主唱她被移除这个粉丝专业的管理员资格，她说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呢为了避免出现更多的误会，自己也退出了管理员，由官方公司统一管理， 不玩了。 嗯， 而这个飞儿乐队的团长陈建宁证实说，飞啊已经离开飞儿乐团了，而至于为什么要删除这个管理员的资格呢，他说这样可能是想统一有一个管理的官方管理方式。 嗯， 就是说之前很多人有这个账号都太乱了，不过他也强调说，如果说未来他会有更好的发展或者说想回来的话，也都很欢迎啊。 对，听起来好像还真的是挺官方的回答。但是其实阿庆透露说，四年来一直他们都在努力创作新的作品啊，但是三个人没有办法达成一些共识，加上都有自己的事业计划，所以就渐行渐远了。我觉得这个说的算比较真的。 对， 曾经一起打拼过的战役都是珍贵的回忆，而未来的音乐道路也会彼此祝福。 愿你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嗯， 回忆里想起模糊的小时候，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 不再。 GFL 飞儿乐团带来的歌《我们的爱》，其实算是他们的经典了，因为出道的时间，就他们出道的时间刚好跟我是契合的。2004年的时候，我暴露年龄哈，这个当时他们就唱了一个《斗鱼》的主题曲，就是《Lady》，然后就出道了。后来就很多很多的歌，一直到13年，其实都有专辑面世。 对， 我中间其实还有一段感情的纠葛。 07年的时候嘛，我们今天还在讨论，就是说前面那个唱歌的主唱和后边那个吉他手阿琴相恋了。 对， 三年之后又分手。 哎，反正就是刚才你说的特别好，就愿你出走半生，归来后仍是少年。就是其实当年唱歌的人和听歌的人，大家都已经各自长大了， 是 都在自己的人生的路上成长。 对，但至少听到当年的歌还能想起少年时的模样吧， 这就已经挺好了。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现在在北京时间18:35，来到我们走心的6:30的时间，音乐素描，我们化身偷故事的人。今天要讲的这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我来讲。 嗯， 那天在课堂上，一个女生在讲台上发言，发言之后，老师让大家向她提问，我脑子一热就站起来了，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和课题相关的，她回答完之后，我说，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我说下课能不能给我一个联系方式，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全班直接炸锅了，连老师都控制不住场面了。 第二个故事呢，是来自蓝小胖，他说我去买早餐，无意当中看到一位男生，不是很高但很帅，但是不偏不倚，我刚刚好，他让我心动了。在我纠结要不要问他要联系方式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在人海当中，我想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刚刚好进到校门，无意间再次看到了那个男生，终于我问了他的联系方式，这是我第一次向对方要联系方式，真的很紧张，但是我不后悔呀。 所以今天这首歌是有关于一见钟情和勇敢的一首歌，对不对？ 对，是来自Andrew Allen 的 Sooner。 Now this guy, he's crazy for his girl, and he says she's everything, his whole wide world, and I know they got something deep inside, 'cause he's got nothing to hide. And this guy says she laughs away the years, oh, but she cries those every sort of every kind of tears, and I know it's love, that sweet, sweet love, and you see, 'cause this is what he said to me. Oh, her eyes.Says he doesn't even care when those other guys decide to stop and stare. And he said, I wouldn't doubt it that they like what they see. And besides, my girl is staring back at me. And she says that she likes him when he's there. Oh, and he knows she could have had a millionaire. Oh, but it's love and love, that sweet, sweet love. And you see, 'cause this is what he said to me.Champagne and her lies, they tell me that it's sunny when I know it's gonna rain, and nothing in this world could ever ruin her, the only thing I wish I could change. 我们这个走心的开场好像显得比较明媚啊，不像平常这样的这个略带感伤啊。 对，因为有关于第一次告白，或者是第一次问对方要电话，这种感觉心动。 所以就像刚才其实我们提过那句话啊，很流行啊，愿你归来时仍是少年。 嗯，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哎，驻颜有术是吧？主播私房歌来了， 主播私房歌。 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来推荐好歌给大家。 好，先来。 就人这一辈子，其实我觉得很难得的一种情感的体验，就是当你做了一件事情之后，你不会后悔，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会后悔， 就拍大腿那种，好后悔啊！ 我怎么可以这样？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呢？当你在面临人生的很多的抉择的时候，你往往不能做最正确的一个判断，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正确的判断的。 是， 但是我觉得难能可贵的一种情感的体验是说，即使你觉得自己选错了，但是你依然不会后悔。 对，洒脱一点面对生活嘛。 对，而且即使你觉得。有一些的感情经历让你伤痕累累，或者是让你并不是那样子的理想，但是呢你依然觉得说，如果把时间再倒回到重新的那个节点，无论再会给你什么样的条件，你可能还会做同样的选择。 对，爱过就好了。 对，好吧，今天我们来推荐这首歌给大家。我来推荐的第一首歌，其实之前我们最早听过的是田震的版本，但是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这首歌的创作人杨家松他自己的这个版本，男生的版本嘛，听上去可能就更显洒脱了哈。从整个编曲的节奏感来说呢，更像是一个男生或者一个男人在思念、痛苦、纠结之后的决定，不后悔，带着一些酒精的味道扑面而来的一首歌，来自杨家松的《爱不后悔》，主播私房歌，来自娱乐最王牌，今天白洁推荐的第一首歌。后悔是杨家松的版本。继续回到我们的主播私房歌，现在要艾克来推荐好歌给大家了。 主播私房歌， 好的，接下来该你推荐了。 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周末还要继续加班，就是不能今天在周五的时候选择尽兴的造作精彩。但是我们可以用一首歌假装去听了一场演唱会，音乐会的感觉。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是一首听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都会百转千回体会不一样的感觉，来自 Richards 的 Fever， 永远都不知道我爱你就像发烧一样。我们来先来体悟一下。 这首歌很适合晚上听。 Never knew how much I love you, never knew how much I care. When you put your arms around meI get a fever that's so hard to bear. You give me fever when you kiss me, fever when you hold me tight, fever in the morning, fever all through the night. Sun lights up the daytime, moon lights up the night. I light up when you call meYou know I'm gonna treat you right. You give me fever when you kiss me, fever when you hold me tight, fever in the morning, I'll fever all through the night. Everybody's got the fever, oh, that's just something that you should know. Fever is such a new thingFever started long ago.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Oh, tell about it. Romeo loved Juliet. Juliet, she felt the same. When he put his arms around her, he said, Julie, baby, you're my flame. I'll give it fever. Fever, fever, fever, yeah. When we kiss itFever without faith in you. Oh, fever, I'm a fire. Fever, yeah, I burn for soon. Captain Smith and Pocahontas had a very bad affair. But when her daddy tried to kill him, she said,He gives me fever with his kisses, fever when he holds me tight, fever on his missus. Oh, daddy, won't you treat him right? Now you've heard our story. Oh, it's your story. Here's the point that we have made. I'm listening. Chicks were born to give you fever. That's right, be it Fahrenheit or centigrade. 这是经典之作，除了当然我们是非常熟悉的，或者说对于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来说心目中一个大师级人物、Richards 之外呢，其实 Natalie 哈、他也对他其实也贡献了非常不错的声线的部分。 What a lovely way to burn. I tell you, what a lovely way to burn. All right now, what a lovely way to burn. I like that. What a lovely way to burn. 就听这样的歌人会觉得什么叫音乐已经进入到自己的灵魂或者是骨髓里面的那种感觉、 主播私房歌， 就是他们的演唱可能更不像是提前比如说制作人跟他们说你们要这么唱这么唱这么唱， 对， 好像更像是对就是两个人在聊天一样。有时候你就会听一些很成熟的歌手他们在唱歌的时候也会有讲述，比如说像 Eason 其实也是这样，张学友啊、包括像李宗盛啊包括杨宗纬啊这些人唱歌都是哎，我好像是在讲一个故事，是因为他们的唱歌的技巧已经足够支撑他们去这么做， 对 对不对？如果你啊没有足够的唱功你要想讲述的场那就是我的滑板鞋来了，时尚之都，时尚时尚最时尚，对，你可能会尝试，对，会这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对，那就很多朋友如果喜欢爵士音乐的话可以收藏一下关于 Richards 的所有的一些歌曲，而且关于他有一部电影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刚才推荐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Fever， 不要忘记了。 好，来继续要推荐一首俗歌，也不是俗歌吧，就是 大众情歌。 对，大家可能一听前奏响起就会马上想哦这首、 我们先来听下前奏吧。 来 这首没错是我选的， 叫什么来着？ 春泥。 对，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初春的时节嘛。嗯。然后我刚今天看到很多朋友就在发各个地区已经有升温的状态了。 对。 包括我们北京，然后呢，现在每天下午的时候，感觉就觉得已经进入到春天那种气氛，非常的浓烈。但是呢，我友情提示一下，春捂秋冻哦。 对，小心别感冒。来听春泥。 满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际，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路途漫长无止境，多想举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散尽，一切终于变清晰，爱与痛都成回忆，遗忘过去，繁华灿烂在天际，等待已有了结局，我会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委屈苦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 曾经听到一个话，但不记得谁说了，说一个人有多么不正经，有的时候就会有多深情啊。 是的， 可能身上会有截然不同的两个性格的反面。所以音乐顽童哈林他曾经也有这样的一些深情款款的作品，包括这首春泥。嗯， 那我们就把这种不好的情绪放在回忆当中，把好的东西就在春泥土当中让它生根发芽。 是，新的一年到来了，希望大家一切都好，觉得诸事平安顺利。嗯，听完了春泥或者说我们载着一些希望去开启这新的一年的时候，希望Radio， 希望我们的广播，我们的娱乐最王牌能够继续陪伴着大家。嗯，我们把时间或者把时光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在我曾经刚刚进入到这个职业的时候，我相信或者说那个时候也曾经认为说真的是会有 Radio Star 存在，或者那个时候你眼里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人物，这样的前辈啊， Radio Star。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Radio Star， 它其实唱到的是一个小女生在听到自己深夜的时候，听到自己喜欢的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对于这个人的崇拜之情。嗯，当然其实也记录了这样的